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日，农历10月初9，北京阴，7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就埃及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李克强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 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湖南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宣讲。 福建龙岩立法保护红色文化遗存。 我国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北京警方通报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案进展，北京教委、朝阳区政府、红黄蓝教育机构回应。 我国启动 5G 技术第三阶段研发试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分别向埃及总统塞西、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就11月24号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市一清真寺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次恐怖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坚定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当地时间25号，埃及总检察长发表声明说，埃及北西奈省24号发生的清真寺恐怖袭击已造成至少305人死亡、128人受伤。埃及总统塞西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将对制造袭击的恐怖分子发动无情打击。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当地时间24号，正值周五礼拜时间，位于埃及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约40公里的埃拉达清真寺内，数百人正在进行祷告。突然，一起爆炸导致清真寺严重损毁，大量人员当场死亡，而其他信徒惊慌失措之下试图夺门逃生，却遭到埋伏在外的武装分子开枪扫射。埃及总检察长25号发表声明说，制造这起袭击的恐怖分子有25到30人，分乘5辆越野车抵达清真寺后，向内投掷爆炸物并开枪扫射。他们一边开枪，一边挥舞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标志性黑旗，在袭击后点燃了清真寺周边停放的一些车辆，然后乘越野车逃离现场。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埃及总统塞西在袭击发生后紧急召集全国反恐委员会商讨对策，并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将对制造袭击的恐怖分子发动无情打击。 军方以及警方会严密维持安保和秩序，运用被赋予的绝对权力迅速做出了反击。我们会严厉回应这次袭击，无情的打击这些恐怖极端分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中央宣讲团奔赴北京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进行专题宣讲，进一步深化广大师生对19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宣讲引发高校师生强烈反响，央广记者姜文静、李凡报道。 11月21号，湖南大学大礼堂座无虚席，800多名师生代表出席，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的报告深入浅出，不仅全面阐述了党的19大的重要成果和历史贡献，还强调了要学懂做实19大精神。报告会后，韩文秀来到岳麓书院一间会议室，与师生们继续交流。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青年教师刘松说：“ 我2011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到美国和新加坡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国外生活的这个经历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发展呢，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韩文秀鼓励大学生们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19大报告呢，专门讲了我们既要培养用好我们的本土人才，我们呢也要积极的这个吸引呢这个海外的人才。 青年人啊，实现自己的这个个人价值，一定要跟现代化、跟这个中国梦啊，要结合起来。 11月23号，中央宣讲团赴北京大学进行宣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为100多名师生代表精彩解读了党的19大的精神与内涵，鼓励青年学子要发愤图强。 总书记在上海又重新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未来。 会上，王一鸣讲述了党的19大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予以阐释。师生们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会后，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生王宁表示， 在科研的学术成果上，我们要努力扎实推进，艰苦的钻研，将我们的成果能够达到一个世界领先级的水平，推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11月24号，在郑州大学，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舒启明用平时的语言、鲜活的案例，将报告会变成有趣的课堂，为师生们宣讲党的19大精神，解读19大报告。2个小时的报告会结束后，舒启明与师生代表们围坐在一起座谈交流，用拉家常的方式进一步把党的19大精神传达给师生们。 在创新基础党建活动形式方面，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咱们学校的学生党支部应该说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要在学生当中发挥作用，要扣准这么几条吧。一个是政治坚强，政治过硬，学生青年是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呀。 连日来，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等地宣讲团走基层学校进乡村社区，采取多种形式为群众宣讲指导、答疑解惑，将19大精神传播近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党的19大胜利闭幕以后，我们南木桥村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有什么新的希望，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沟通，这样呢，真正把党的19大精神呢，能够落地，能够接地气。 11月15号上午，湖南省宣讲团成员、省政府副秘书长欧阳煌赶赴麻阳谭家寨乡南木桥村，与当地村民们进行交流座谈。宣讲交谈持续进行了近2个小时，针对村民们关心的创业就业等问题，欧阳煌结合19大报告一一进行了解答，鲜活生动的解读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在这个19大主题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最后实际上我们是要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这个产业，让我们农村呢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最好呢让我们农民成为有尊严感的这个职业。 也可以，我也从哪工作。 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税务培训中心气氛热烈庄重，党的19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坎子山村村支书魏登殿正为100多名财税干部职工宣讲着19大精神，大家围住魏登殿，分享着自己关于财税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考。 高考服务有3个方面：第一，协助办理好相关手续；第二是和农民合作协议国家政策是优惠是全面推进，我们把这个政策要这个落实好；第三个，为这个合作协议的发展提供一些好的意见。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海洋文化馆宣讲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德森以海洋做比喻，生动讲解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2步走战略，鼓励高校青年师生不断创新。 19大的精神从始至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就是新创新也好，新时代也好，新思想也好，就是新。世界的海洋也充分的大，青年人的用武之地，这个舞台也非常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将在你们这一代建成。 在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驻达家园院内，一场以说唱19大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活动正在精彩上演，演员们以二人转、东北说唱、快板书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党的19大精神，吸引了不少农民前来观看。很多农民还在现场拿到了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党的19大精神宣传提纲，认真阅读其中的内容。永春镇义和村村民杜一静说， 通过观看文艺演出了解了19大给我们农民带来的一些惠民政策，二轮土地承包又继续30年，给我们农民呢吃了一颗定心丸。 党的19大闭幕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联合全国各省区市的对农广播电台开展19大精神宣讲进农村活动，组织农业政策专家特约农民宣讲员走到农民群众中间宣讲19大涉农精神。央广记者汤一亮报道。 树上的喜鹊叫喳喳，我们 22号下午，在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蓟州镇月亮村，中国乡村之声的特约农民宣讲员、乡村名嘴宋云生，以一曲自编自唱的《京东大鼓》宣讲十九大，赢得了阵阵掌声。此次活动还专门印制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三农要点全知道宣传册，农民朋友争相阅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珍作为十九大精神宣讲进农村活动的特邀专家，与农民们面对面生动通俗地讲解十九大报告。朱启珍说， 中央的精神它是一个宏观的一个精神，具体到乡村，我们老百姓他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做，我们才能够做到产业的兴旺，实现生态宜居，治理有效。那么我们这次宣讲呢，我们要既有中央的这种精神，又有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受到农民朋友的欢迎。72岁的冯弘毅大爷说，他种地有50多年了，总书记做十九大报告的时候他都听了，后来还买了十九大报告来读。现在这种专家进村近距离地讲解十九大报告的形式，对农民来说特别实用。 承包土地等气候在延长30年，农民彻底醒悟了。今天听了专家讲演，对这个农村的归农政策进一步的深刻的领会啊，理解的更深更透了。 福建省龙岩市人大常委会介绍，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将于明年3月1号正式实施，对歪曲贬损红色文化遗存的行为明确提出处罚措施，为革命老区龙岩的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央广记者张子亚、福建台记者林露、龙岩台记者肖燕报道。 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共41条，分6个部分，包括总则、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合理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等。条例规定，市县两级政府应当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设立保护专项资金，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红色文化遗存实施名录管理。条例对歪曲贬损破坏红色文化遗存的行为作出界定，并定出处罚标准。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振春： 对单位处最高10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最高2万元的罚款。 邓振春认为，条例的出台弥补了在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方面的短板。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指向的都是一般性文物，对红色文化的保护不具有特定性，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托，所以我们制定并出台了这部地方法规。 龙岩市文广新局文物科科长黄林华认为， 龙岩是全国重点的革命老区，也是沿中央书记的核心区域，条例的出台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市红色文化保护开发步入良性的轨道。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过去2年来，我国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迄今已实现6.6万个小城镇电网改造升级全覆盖，实现村村通动力电目标，不仅为农村经济繁荣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也为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引擎。央广记者郭淼、周宇报道。 母先才是贵州省遵义丰江镇花茂村的土陶制作传承人。2016年，他购买了一台电窑炉，从此再也不用烧煤烧柴了。 也买了电窑之后，又赶上了农村真正的农网改造，所以我们家电窑就用上了，用上了既有环保又生态，又保护了大自然。大自然给我的回报是相当的多，原来的经济和现在的经济原来就翻了将近10倍。 如今花茂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从2015年的1.26万元提高到1.6万元，预计今年将全部实现脱贫。相关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中国两大电网企业当中的国家电网已经完成经营区内153.5万眼平原地区农田机井通电，实现了平原地区井井通电目标，6.6万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全覆盖，7.8万个自然村新通动力电及改造，实现村村通动力电目标，受益人口1.56亿人。国家电网新闻发言人王艳芳： 特别是西藏地区，2年投资124亿。 元，超过了十二五农网投资的总规模。原来采用分布式电源供电的村庄都用上了可靠的大网电，藏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农村电网的升级改造，农民从中获得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王延芳告诉记者，仅国家电网的井井通电工程惠及农田量就大约占到了全国农业有效灌溉面积的一成还多，农民一年节省灌溉支出就超过100多亿元。 工程实施地区农民种粮年均增产增收达到了299.8亿元，农村新增农产品生产加工场所25.6万处，发展农副业及旅游业年均增收513.8亿元，同时也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超过了440万人。 王延芳还透露，2018年国家电网将重点完成75个小康用电示范线建设和中央预算内农网工程建设任务，实现新疆和西藏156个边防部队哨所通大网电，完成北京、天津和周边26个城市煤改电工程电网建设任务。 海南、山西两省近日出台多项管理办法，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疾。央广记者岳旭辉、朱勇报道。 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单位决定，在全省推行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以银行保函方式缴纳的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企业，必须在工程开工前，分别按工程中标价的2.5%向工程项目属地商业银行办理保函，并在开工前凭借保函凭证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邵民生介绍， 对诚信的企业采取逐年递减的方式，如果5年都没有出现欠薪的行为，可以免缴保证金。但是如果企业在这段时间又发生拖欠的行为，我们是加倍收缴保证金数额。 山西省近日也出台包括农民工欠薪应急周转金、部门联席会议、建筑工程项目劳务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分账管理等8项制度。山西省劳动监察总队副队长詹文丽表示，分账管理指工资或劳务费从整个大的建设工程款中剥离，专门立账、专门开户、专门拨付。 实行分账管理以后呢，项目所涉及的这个总承包单位、建设单位、分包单位、专户开户银行间，你要签一个协议，按月足额将工程款中的农民工工资拨付到专户中。第一个要确保大家能足额领到工资，第二个呢，能确保按月工资的一个发放。 公安部三打击一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指挥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围绕盗改销手机犯罪开展全链条集中打击，取得重大战果，累计破获案件239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75名。央广记者潘毅、杨震报道。 今年3月份，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在办理一起扒窃手机案时，抓获4名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嫌疑人，缴获来路不明有 ID 锁的手机751部。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其冒充苹果公司工作人员，给原手机机主打电话或者通过短信、邮件向原手机机主发送钓鱼网站链接的方式，骗取原手机机主 ID 账号和密码，对手机进行解锁并销赃的犯罪事实。办案民警介绍， 我们就开始寻找发送时钓鱼短信和钓鱼邮件的犯罪嫌疑人，即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对其锁定身份之后，于2017年3月16日在深圳福田把本案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方某抓获归案。 由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决定对此案挂牌督办，组织警力先后在广东、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开展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3人，缴获来路不明有 ID 锁的手机1600多部以及一大批作案工具。随后，警方由此案入手进行深入研判分析，逐步掌握了全国范围内盗改销手机的大量犯罪线索，梳理出整个犯罪链条。在全国组织多次抓捕行动，成功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075名，累计破获案件2390起。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 我们现在呢要求各地啊，要从收赃销赃开始，因为这个犯罪分子扒窃或者盗窃手机之后啊，通常会有固定的收赃的人群，这些人把这个手机中间要处理一下，就会容易形成一个产业链啊，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诱发更多的这种盗窃手机的这种犯罪。 同时，深圳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的工作要求，在加大打击盗改销手机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联合多部门对深圳华强片区电子市场进行整顿。 央广消息， 北京警方昨天公布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北京警方昨晚发布消息称，11月22号，有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幼儿家长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到教师侵害。接警后，朝阳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依法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昨天，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女，22岁，河北省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记者昨天从北京警方了解到，一名编造并传播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幼儿虚假信息的人员被行政拘留。警方发布消息称，在侦办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幼儿家长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教师侵害一案过程中，发现有人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11月23号，警方经工作将刘某，女，31岁，北京人抓获。该人承认自己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虚假信息后通过微信群传播的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悔恨。目前刘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根据警方公布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可认为这是一起伤害幼儿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事件发生后，朝阳区政府立即约谈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举办者，依法启动追责程序，责成举办者立刻免除幼儿园园长职务，并将根据案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幼儿园及相关人员的责任，绝不姑息。北京市教委强烈谴责涉案人员严重违反师德的行为，要求相关区园配合司法机关对相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并立即进行整改。同时要求各区切实做好幼儿园监管工作，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做好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红黄蓝教育机构昨晚发表声明称，对幼儿园刘某某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感到无比震惊、痛心疾首，对此次事件中涉及的孩子、家庭及社会各界表示深深的歉意。红黄蓝教育机构表示，开除涉事教师刘某某，免去新天地幼儿园园长职务，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进一步的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做好受害儿童的安抚工作，同时对全国园所进行全面排查，加快全面升级全国园所安全监控管理体系，并筹建第三方监督机制。 央广记者傅磊报道。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昨天发布疫情通报，经继续复查和主动筛查，截至24号晚上8点半，桃江县第四中学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81例，疑似病例7例。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9例，疑似病例3例。其中11月17号公布的桃江县第四中学的5例疑似病例和38例预防性服药学生中，41例定证为确诊病例，2例排除。目前益阳市桃江县卫生计生部门高度重视，在国家和省卫生计生委督导组的指导下，积极救治患病学生，处置疫情。 新闻动车组， A 股网下打新规则将变，不按时缴款将上黑名单。山西省严格控制煤矿井下生产人员，不减人数就减产。我国启动 5G 技术第三阶段研发试验，请听报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对原细则做出进一步强化，证券公司推荐责任，明确主承销商报送责任，完善自律处罚体系等三方面修改。其中明确，在申购成功后不按时足额交付认购资金将被列入黑名单。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桂浩明表示，规定虽然较为严厉，但是合理。 就打新本身来说，在申购时不需要涉及到资金，对很多人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随意，在缺乏资金或者没有资金把握情况下去经营，那么这实际上是浪费了社会资源，所以做出这样的必要的限制的，对打新动迁而没有去申购的这个教训。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新出台的山西省煤矿减人提效工作方案对井下作业人员数量较多的矿井都制定了明确的减人提效目标。对完不成减人提效目标的矿井，山西将采取责令整改、核减生产能力等措施，减头减面减人，倒逼矿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水平。 我们也会同省国资委将减人提效工作纳入到对省属国有重点煤炭集团公司年度工作目标考核，要全面推进煤矿减人提效工作，要强化约束啊！我们就要坚持不减人数，就要减产。 同时，山西将加快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今年年底，所有生产煤矿必须完成标准化申报工作，到期不申报的一律停产，经考核达不到二级以上标准的也一律停产。央广记者贺维通太原报道。 工信部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武器技术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工作，力争于明年底前实现第三阶段试验基本目标，支撑我国 5G 规模试验全面展开。5G 相比目前 4G 技术，它的峰值速率将增长数十倍，可支持的用户连接数增长到每平方公里100万用户。5G 技术研发实验第三阶段工作重点面向 5G 商用前的产品研发、验证和产业协同，全面推进产业链主要环节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表示， 从目前测试情况看呢，有的指标比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还好一些，因为这个标准呢是到明年固定，但是今年呢有一部分技术已经完成了。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江西九江市柴桑区爆出的镉污染大米事件，柴桑区纪委已对11名责任人问责，九江市纪委也已对市有关部门和区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于11月20号到24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期间，中国环境保护部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保护臭氧层政策和实施领导奖。 俄罗斯前财政部长、俄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库德林25号表示，预计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会超过1.8%。库德林说，面对全球新的突破性技术变革，从俄罗斯的经济模式、教育领域、企业界来看，目前还无法适应这些变化。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24号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同意不再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日前宣布，印度将于2019年首次发射太阳探测卫星，以探索太阳对地球的影响。 一场精彩而震撼的文艺晚会，一次各民族载歌载舞的视听盛宴。中央民族歌舞团献礼19大暨建团65周年大型歌舞晚会，11月26号19:30至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用弦歌逐梦，祝锦绣家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钱程、方亮，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